管他怎么，我还是那么骄傲。 好，赶快回来，幸福美妙，快将我拥抱， 请你把讨厌的你甩掉， 我最温柔的爱就会出现下一秒。 好，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邢静演唱的《我爱夏日长》，关淑怡演唱的《复活》，徐怀钰带出的《我不要》。 你时光 放与我，终于不管呼吸都却有你是合。每一丝痕迹的想起，别贪心，宁愿喘息。你华丽深不见底，流沙里没有余地。我注定离不开你，天和地只不想你，爱上。 我不要搂搂抱抱，我要安静不被打 止不住多一点温柔，什么比亲人更亲密的朋友，自说自话的你不懂我的感受，爱不是可乐喝完随手丢，不稀罕你送却又跟你走，还开始想你会说话的手，我不能忍受我想委屈的念头，在沸腾的街用力的开口，我不 这里是下一站回味，下面请欣赏林晨曦演唱的《爱的约定》，李威演唱的《我们》，费翔带出的《三角》。 真的要和你结婚，有人问我是否是我一起的角色，没有把握真的能够胜任，苦心的每个周折才发现我自己害怕什么，最熟悉的承担心自己爱的没分寸，你一定和我有着相同的路程，有过温暖的寂寞跟男人，真的要和你结婚，有人问我是否才发现我自己害怕什么，最熟悉的都变得陌生，爱一个人到底要多认真，你是否也怕爱情只剩下责任，你可曾担心自己爱的没分寸，你一定和我有着相同的路程，有过温暖的寂寞的男人。 算不开口也能被了解。我微笑的时候，皱眉的时候，你总是在我左右。我不怕迷路，因为我们牵着手。我感动的时候，冲动的时候， 像在嘲笑着我，与你爱上同一个人。不想听你的解释，也不想放弃友谊，我只想暂时的远离。再会了朋友，让他们分手，这件事来的不是时候。无聊的祝福话，我实在说不出口。终于他的心完全属于你一个，我将带着一身轻松消失于天空，因为这三角游戏仍在剧终。我将带着一身轻松消失于天空，因为这三角游戏仍在剧终。只想暂时的人

快手足信念，彼此劝勉，若你哭光声洒脱点，让热血再奔流，别对这生命难题诅咒，愿热切再追求，学会把希望无限拥有，亦未算可求。寻觅梦幻国土，望一天可以兑现。Hey brother， 学会讲必须冷静，彼此劝勉，若你哭光声洒脱点，让热血再奔流。这生命难题诅咒，愿热切再追求，学会把希望无限拥有，亦未算可求。 的眼神，迷惑了所有女生，喊得非常大声却不认真。别以为爱情就像电影一样精彩，都是快乐的结局永远那样。别以为你说情话我会心花怒放，喝杯茶会杯杯都想到。 这里是下一站回味，下面请欣赏范晓萱演唱的《你》，郑中基带出的《你的眼睛是星星》，光良带出的《漫步太空的人》。 香浓，今夜你为谁而娇柔？神秘的灯火又为谁停留？音乐变得如痴心放松，你的脸 好生动，告诉我你的瞳孔为什么越来越不同。 Your eyes so beautiful， 你眼里有星星。 You must have fallen in love with somebody。 Your eyes so beautiful， 像遥远的星星，在浪漫的夜，我和你只有距离。音乐变得如此轻松，你的脸显得好生动，告诉我你的瞳孔为什么越来越不同。Your eyes so beautiful， 你眼里有星星。 You must have fallen in love with somebody。 Your eyes so beautiful， 像遥远的星星，在浪漫的夜，我和你只有距离。 星辰好，管不了。 像星辰，黑夜里他像你，他的眼神。 好，这个时段我们送出最后一首歌，是来自陈慧琳演唱的 Say You Love Me。 稍后继续我们的下一站回味。 你说你有个疑惑，在流星消失前我求什么，我求你变得更聪明，为了我多有一点心。你问我缺了什么，我轻轻指指天，望着星空，你要到太空书包里，我笑你表错了情。 Oh, say you love me。 音精华，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安全驾驶智能提醒仪启动，目前注意力

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高慧君和迪克牛仔共同带出的《弄丢》，钱晓东演唱的《爱情陷阱》，伍思凯演唱的《整个世界的寂寞》。 甩不开身上温柔尘埃，放不开心被旧情覆盖， 对镜子发呆，对照片独白，我陪着你坠入悲哀，笑着说感慨，却说无奈，他走开，你等待。你弄丢的爱回不来，漂流在别人的胸怀，痛无时无刻分秒存在。你还爱你活该，你弄丢的爱回不来，有谁在荒唐的地带，想清清楚楚，你要看看，请早该掩身边恋人却已更改，你热泪满腮，你心情变坏，他自在你伤害，你弄丢的爱回不来，漂流在别人的胸怀，痛不是无可分秒存在，你还爱你活该，你弄 再见你，只想将心声透露。 爱慕， 我是望着我像密密画本的记号，总是幻想我像踏着为了指我路，到处去疯，到处去看，代入暗中方知大回头。真心被俘虏，我得做圈套，探索性爱路。你眼眉态已叫我醉倒。 中反而感觉到强烈的失落。爱能爱多久，谁和谁拥有，也许是我没有秩序的狂热。整个世界的寂寞静静跟在我背后，就算这样我也不回头。整个世界的寂寞像个影子跟着我，我不愿再停下来等候。我不愿再对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吕方演唱的《有一天你总会明白》，翻译陈岱初的《既往不咎》，林东松演唱的《爱情大梦》。 想揭穿，像有好。 锁、oh, oh, 双手搂着我说真的爱我，眼神却在敷衍我。幸福还是一种惩罚，患得患失我担心害怕，你让爱情在别处发了芽。谁能对爱既往不咎，谁愿意活在谎言背后，不能爱心宁愿高丢。 Let you go Let me go，真的看透，而眼泪不再挥霍、oh, oh, 对错随你说，我不想反驳，一颗心只想解脱。 No No No， 爱上你特别容易牵挂，是幸福还是一种惩罚，患得患失我担心害怕，你让爱情在别处发了芽。谁能对爱既往不咎，这段情只是频频皱皱，你无心又何必挽救。 Let you go Let me go， 像一种

消失的无限远，谁也走不到他面前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爱欲带出的问题，李玟演唱的《爱情躲避球》，庾澄庆带出的《爱情黑皮书》。 狼狈的时候，爱静静悄悄地来。当你下定决心面对的时候，他咻一声转身离开。谁来告诉我到底为什么，该怎么办，怎么做？爱情就像打一场躲避球，该怎么闪，怎么躲？哦，爱冲着你而来，翻过山，越过海，我一不小心撞个满怀外，为何不见你？我在苦苦等待，给我个机会证明我的爱。像风一样吹来，来得快去也快，吹乱我的心，真的好无奈。我早就 stand by， 你到底来不来？只剩我一个人，怎么比赛？ 有人哭，有人傻傻的微笑，想很多，睡很少，多愁善感的好像，现实界大圆场，两个人刚好。请你乱，幸福早，情歌总在耳边绕，有人哭，有人傻傻的微笑。两个人刚好，哇，这世界两个人刚好，哇，这世界两个人刚好。 好，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送出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范玮琪演唱的《不要》，那代表我们的编辑制作小唐和李楠，感谢各位朋友收听，期待下一次的下一站回味当中我们还能够一路同行，再见。 不是说好要勇敢坚强，不要哭，我知道你爱的和我一样，陷得太深而无法自拔。不要哭，你应该 音精华，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安全驾驶智能提醒已启动，目前注意力100%，安全指数100%。 亲爱的，我正开着车呢。 视线不稳定，注意力